江一县的守军是杨氏年轻一代的杨怀印，而这杨立臣也是嫡系，只不过早些年就被排挤到一边去了，守着个小壁垒，负责抓周边工厂生产。 现实永远比说书人的故事更魔幻，你在故事里都遇不到的事情，现实中都能遇到。难怪这杨立臣会被排挤到一边去，原来是个蠢货。 88壁垒一战，李氏纳米战士就像是疯了一样冲进去放手杀戮，我都怀疑是他们身上的纳米机器人在控制他们，而不是他们在控制纳米机器人。那一战里，杨氏核心人物本身就全都在88壁垒，如今杨氏群龙无首，整个杨氏都开始分崩离析，好些个之前被排挤的杨氏人物也不想着怎么好好打个胜仗，竟然先争夺杨氏的权柄。 不光是杨立臣派人过来，其他人也派过，当然也不全是这么傻的，大多数人都是说主动放弃抵抗，希望未来能谋求壁垒里的一官半职。杨立臣这样的属于在傻子中都很难找的那种，所以外界都以为庆氏在与杨氏这一战中会耗尽元气，但实际上那都是庆氏做做样子罢了。毕竟这世界上不只有西南西北，还有中原。 不过杨氏也有聪明人，那个资阳一县的杨怀印之前也是说想放弃抵抗谋求一官半职，甚至也送来了资阳一县的布防图，结果那布防图七真三假，想要坑我。 哎呀，杨氏偌大一财团曾经是何等的辉煌，没想到如今却落得如此下场。 庆枕看着沙盘平静说道， 永远不要暴露自己的底牌与意图，不然就会任人宰割，这盘棋还没下完。 哦对了，南方的实验体怎么办？ 庆枕微微皱眉，因为李氏已经破灭的缘故，庆氏和杨氏的兵力均已返回北方，南方防务空虚，庆氏不可能将太多的有生力量放在南方，所以曾经的李氏势力范围便再也没有可以抗衡实验体的力量了。杨氏灰溜溜的兵败逃走了，庆枕在南方留下了一支作战旅用来防备实验体，可壁垒那么多，一支作战旅怎么防得过来？而且这支作战旅的主要任务是接收壁垒，逼那些曾经的壁垒官僚们把财货吐出来。眼瞅着短短两个月时间内，又有一座壁垒成为了实验体的盘踞之地，那沦陷的壁垒之内犹如妖魔横行的炼狱，若不是庆氏留下一支作战旅，恐怕还要死更多人。庆枕想了想说道， 跟庆义说限他15天之内拿下资阳一线，然后带兵南下围剿实验体，不能再死人了。 一个主导整个西南战场的人忽然说不能再死人了，听起来尤其荒诞，但没人知道此时庆枕在想什么。 打完杨氏，士兵们估计都已经疲惫不堪了，这时候不让他们歇歇吗？竟然还得去南边，为什么不用？ 不能用，有些事情是不能随便去做的。 罗兰拍拍屁股站起身来， 行吧，我去负责接收杨氏的壁垒。我看那群老小子还挺有钱的，这场仗打完，咱们庆氏总不能越打越穷吧？这种烂事不适合你去干，还是我来干吧。 如今庆枕已经是庆氏之主了，需要爱惜名声，所以搜刮财物这种事情，罗兰便主动承担到了自己身上。之前罗兰到李氏地盘上也是如此，现在李氏的那些官僚商人们简直谈到罗兰就会面色大变，只因为罗兰搜刮财物的手段堪称酷吏。有曾经托庇在李氏下面的官僚为了隐藏黄金，甚至咬死说自己根本没钱，结果被罗兰吊在房顶上毒打了3天3夜，也全都招了。还有不让睡觉，严刑拷打，罗兰差不多什么方法都用了，全是他们对付间谍的招数，官僚们哪扛得住这些？此时此刻不知道还有多少人在背后骂着他，说罗兰是个吃人心肝的妖怪。 但罗兰搜刮来的贵重物品全都纳入庆氏的账上，自己是半点没留。用罗兰的话讲，他弟弟是庆氏之主，他还要钱干嘛？走哪儿都不用花钱呀。曾经庆枕是庆氏的影子，而现在罗兰就像是庆枕的影子。庆枕看向周琦， 我要你去中原一趟，那里的事情要开展了，时不我待。 这次还挺放心我吗？啊，之前不还怕我临阵倒戈来着，现在竟然把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我。 因为我给你的价码足够高，别人给不起。 周琦吹了一声口哨，此人行事早就没有之前的斯文模样，反而更像个流氓。他笑道， 老板大气，西面的战争马上就要结束了，整个西南都将姓庆了，看来我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 然而这次庆枕沉默许久，忽然说道， 我并不认为这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情。 庆枕站在沙盘旁边，俯瞰着整个沙盘地势。罗兰忽然想起自己这位弟弟说，他其实更喜欢种花。西北通向中原的必经之路上，李神坛正带着司隶人与胡说坐在一片树荫下面避暑。李神坛靠着树干感慨道， 啊，天气真是越来越热了，也不知道西北的战争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旁边的小黎人正用勺子挖着西瓜吃，他原本背着的硕大箱子被放在一旁。司隶人抬头看了李神坛一眼， 不是说我们要去中原吗？怎么拐到这里来了？咱们在这儿都待了三天了，神坛哥哥，你到底在等什么？ 这不是任小素跟着178要塞去打宗室了吗？他肯定是想把宗室所有人都弄死的，对吧？ 嗯。 那你看啊，宗室那么多人，保不齐就有人提前避祸，想要去中原躲一躲。我们在这里守着，就是帮他抓点漏网之鱼。这样一来，宗室的人一个都跑不掉了。 抓起来吗？关在哪里呀？ 我只是打个比喻，其实是要杀了的。 李神坛说到杀人的时候，脸上没有半分的不适应。旁边的胡说一直在闭目养神。李神坛看向他说道， 老爷，你确定宗室想去中原就这一条路对吧？ 胡说眼睛都没睁便说， 也不是，去西北的路很多，但要开车的话，眼下就这一条路可走。宗室那群养尊处优的人怎么可能去翻山越岭？如果他们真有那胆量，也就不会逃去中原了。 也是， 胡说的阳气功夫很好，就算在这荒郊野外也没见有半分狼狈的神色，一个人闭目养神也不觉得无聊。然而就在此时，远方忽然传来车辆行驶的声音。李神坛笑道， 来了。 这辆车是从西北过来的，178要塞到不了这条路，所以来的只能是宗室的人。说着，李神坛便带着司隶人朝车辆的方向迎过去，反正他们打定主意是不会让活着的宗室成员离开这里的。司隶人一招手，那硕大的箱子便轻若无物般地朝他飞来，任由他背在了身后。可就在他们刚刚看到车队拐过一个土丘后，李神坛他们便看到这荒野上忽然不知道从哪里冲出来一辆蒸汽列车，竟是将那车队狠狠地通通撞翻了。蒸汽列车从虚无中驶出来的速度极快，而且似乎早有预谋。那些被撞的车辆在地面翻滚不停，等车子停下来的时候，里面的人要么死要么伤。车队前面开到的车辆甚至都挤压成罐头，车里还活着的人刚想奋力爬出车子，却见那驶过的四节蒸汽列车竟然又掉头撞了回来，这是非要把车队里的人全都撞死不可了。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李神坛和司离人、胡说三人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原本是他们要动手的，结果没想到竟然有人比他们还暴力。什么情况？这谁跟宗室这么大仇啊？ 这谁啊？ 寻仇的吧？哎，咱们且在暗处观望一下。 不过虽然这里有树林，视野却开阔，但操控蒸汽列车的人应是看到他们，但却并没有向他们动手。毕竟司离人背着那么大的箱子飞在天上，一看就知道他们仨也不太好惹呀。只见蒸汽列车慢慢消散，竟是没把车队的人全都撞死，还留下一辆车没有损毁特别严重。王从阳从土丘后面走出来，这操控蒸汽列车的人正是他。王从阳远远看了李神坛他们一眼，然后便蹲在最后一辆翻倒的越野车旁边冷笑道： 别往前走了，回去告诉宗城那小子，之前的仇咱还没算完呢，以后有的是功夫跟你们算，现在算是收点利息。 王从阳是个睚眦必报的人，不然当初也不会死死盯着任小素了。这人有能力，有胆量，还能隐忍，他可是最早一批获得超凡能力的超凡者，却始终隐藏着，甘愿在私人部队里遭上司白眼。所以之前宗城想要算计他，王从阳不会傻乎乎地跑去找机会杀宗城，但他这口气必须出，但凡找到机会能报复的，他就一定会报复。王从阳背着背包走到其他几辆越野车旁边，旁若无人地撬开后备箱，取出里面的黄金来。他取走一部分，然后忽然对李神坛说道： 相见就是缘分，感谢各位没有插手这件事情。这车里的黄金是宗室有人向中原转移财产的，我只取一半，剩下的归你们了。 说话间，王从阳慢慢向后退去，竟是谨慎到一步都不愿意靠近李神坛等人。李神坛怔怔地看着这一幕，说实话，他们真没想到会有这样的转折。他对王从阳问道： 你跟宗室有仇？ 当然有仇了。你们背的那个箱子是什么呀？ 李神坛看了一眼司离人背后的箱子。 你说这个？里面是一座神奇的雕塑。 王从阳愣了一下，他还以为里面背着是什么贵重物品呢，结果没想到里面只是一座雕塑。 那你们在这儿干嘛？ 哦，我们也跟宗室有仇，算是有仇吧，要不然你留在这里跟咱们一起杀宗室的人？ 好意心领了，但我独行惯了，不和人交朋友，咱们就此别过。 这王从阳胆大心细，且从来没有对哪个势力有什么归属感，更不会信任任何人，他如今所追求的不过就是好好的活下去，对，非常富有的活下去就行了。 你说的嘛，相见就是缘分。我叫李神坛，不知兄弟你叫什么？ 王从阳的瞳孔骤然收缩，他怎么可能没听过李神坛的名字？这名字早就传遍西南西北了呀，只是他没想到竟然会在这里遇到这个恶魔。王从阳小心翼翼地说道： 无名之辈，不走挂齿。 看来你听过我的名字。 恶魔而愚者的大名我怎么会没听过，只是不知道你们为何出现在这里。 说话间，王从阳竟是快速地向后退去，甚至再次具现出蒸汽列车来，直接跳上蒸汽列车向远方逃离。李神坛摸了摸自己的脸颊： 我有这么可怕吗？ 司离人笑眯眯地说道： 不可怕。 李神坛望着蒸汽列车离去的方向感叹道： 唉，只有这种无牵无挂没心没肺的人才能在乱世里一直活下去吧。 李神坛并没有杀掉王从阳刻意留下的那个宗室之人，他笑眯眯地蹲在翻倒的车旁问道， 你现在有办法联系你的老板吗？ 那人此时还悬挂在车辆后排座位上呢，车是翻转过来的，底盘朝天，而这人倒霉催的脚被卡住了，动弹不得。李神坛伸手，却见他的拳头隔空张开，那原本压缩在一起的车体竟像是被人吹了气球似的膨胀开来。那人重获自由，差点就给李神坛跪下磕头了。 我现在能联系上他们，我有卫星电话。 李神坛点点头笑道， 那就给他打电话，刚才那个人说了什么你也听见了，他让你给宗室报信，那你就赶紧报信吧。 好好。 这人此时六神无主，别人说什么他做什么，也不知道是李神坛催眠的威力，还是他太慌乱。李神坛看着他的眼睛说道， 一个会操控蒸汽列车的超凡者袭击了你，他说要找宗室报仇，黄金都被他劫走了。 电话接通了，此人慌忙地说了一番，电话对面的人连抱怨声都没有，便沉默着挂了电话。 唉，都不说点什么的吗？行了，没你什么事了，自我了断吧。 他刚说完，那人便站起身来，一瘸一拐地冲向路旁的一块石头，生生撞死在了上面。一旁的胡说问道， 啊，你，哎呀，你多此一手是为何呀？ 老爷，万一造成什么连锁反应呢？多好玩啊。 胡说看着李神坛，他听到对方说好玩的时候便内心苦涩。这位老爷子心知自己这位外孙的性格并不健康，可他很清楚这是什么造成的。大部分人经历过那些事情，都很难像个正常人一样生活吧。而他能做的，就是在有生之年护自己这位外孙周全，他想做什么，就陪他一起做什么。此时刚刚登岸的任小素并不知道，南方大局已定，而李神坛正守在宗室逃离的路上，说要帮他斩草除根。他也不知道，王从阳逃离河谷地区后，竟然蛰伏在宗室的领地上一个多月的时间，干了一票大的，才大摇大摆地离开。这一刻，他正带着尖刀连歪歪扭扭地朝河岸上行进。只见尖刀连那群流氓下船时，还能勉强保持三角阵型，但他们着实低估了晕船 buff 的后续影响。要知道，这群人在船上晕了两天两夜的时间，饭也没怎么吃，吃了还吐。眼瞅着一群人走路歪歪扭扭的，路都走不直了。任小素问他们有没有事，他们还说没事。上岸了总得干点什么吧。任小素提议先换衣服。曾经张小满提议，说让大家穿上宗室的土黄色军装，这样可以假扮成宗室的士兵，给敌人出其不意的打击。但是那时候能找到的衣服破绽太多，所以任小素否定了这个想法。而此时才是真正应该穿宗室军装的时候。要知道，他们现在踏足的地方可真是一个友军都很难看到，遇到的全是敌人。北湾河的北方岸上是农田，不过此时田地里杂草丛生，似乎很少有人打理了。财团控制的地盘内，光有工厂可不行，没有粮食是养活不了那么多人的。所以与工厂一样，财团也会控制流民集群式耕种，跟在工厂上班是差不多的。 看来负责耕种的流民也被征召去打仗了。 张小满晕了吧唧地说道， 你看这庄稼眼瞅着没人管之后就要荒废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被春播秋收，耕种绝不是只有这四个字这么简单，没人除草的话，杂草长得比你庄稼还要好。 造孽呀！你看这玉米都快结穗了吧，咱在要塞里想吃这玩意儿都难，他们还不珍惜。 不过这样也能看出宗室号称20万部队的水分有多大。 一个庄稼汉能打个屁的仗？难怪当初打石川镇的时候就感觉对面的枪法一点都不准。我看武川山那边恐怕也有很多这样的炮灰。 任小素想了想说道， 这里的流民如果被征召，恐怕走得匆忙，应该有衣物落在这里，咱们找找看，凑合先穿上，然后再去找宗室的军装。 流民的衣服好找啊，但宗室的军装就不好弄了，得弄干净了，不能沾血污。你总不能活捉一个连的宗室士兵吧？ 任小素瞥了他一眼， 找制衣厂就行了，现在宗室的制衣厂肯定全在生产军装，随便打一个制衣厂，衣服随便挑。 张小满愣了一下，他倒是没想到这一点。没走多远，大家便看到耕田附近的简陋平房，只见屋子成排的规划在一起，看样子是流民们的宿舍。里面倒是有不少衣服，但一件比一件脏。这时候也不讲究了，尖刀连全体搜刮着平房里的衣服，然后通通换上。结果就在此时，任小素忽然听到这排平房后面有人哼着歌在靠近，还是个女孩的声音。 不用担心，就是普通的流民，没有携带武器。 听到任小素这么说，大家一下子放心了，也不管任小素是如何知道的。 恐怕是躲在这里逃避战火的流民吧，不要打草惊蛇，我们现在是流民，把枪都藏屋子里，咱们出去。 一出门，大家赫然看到一个老人牵着一个小女孩出现在尖刀连面前。老人和小女孩纷纷愣住了，他们没想到这里会突然出现这么多人。张小满和蔼笑道， 大爷，我们是路过的流民，您这儿有没有吃的？ 流民？ 大爷怔怔地说道， 你们不是流民吧？ 张小满愣了一下， 您怎么知道？ 大爷哆嗦道， 我还是头一次看见流民扛着炮的。 张小满回头看了一眼焦小晨，却见焦小晨还晕了吧唧的扛着迫击炮，他一脚就踹在了焦小晨的大胯上。直到这时候，尖刀连众人才终于从晕船 buff 中解脱出来。 你他妈怎么还扛着炮呢？ 焦小晨从地上爬起来嘀咕道， 连长你说把枪放屋里，也没说炮的事儿啊。 老者在一旁看着尖刀连他们，不知该作何反应，反而是那个小女孩看到张小满和焦小晨两人拌嘴，竟然笑了起来。孩童的世界是单纯的，他们还不了解这个世界有多可怕。任小素向老者问道， 这里距离最近的壁垒是哪一座？ 144号壁垒。 老者如实回答， 大概向西60多公里的样子。 任小素看向张小满， 能确定我们的位置了吗？ 能。144号壁垒是宗室的粮仓，因为 70% 的粮田都在144壁垒附近，可以说这是专门为粮食资源建造的壁垒，就像是庆氏的114壁垒一样。 原来如此，那咱们就先从144壁垒附近开始。 焦小晨忽然问道， 这老头和小女孩怎么办？不管吗？万一他们报信了怎么办？ 哎，长官您放心，我们绝对不会向宗室报信的。您是从178要塞来的吧？说实话，我们老百姓都希望你们能来呢。 宗室对待流民太苛刻了，以至于在流民心中已经失了民心。 若不是宗室已经将青壮全部都征召走，说不定咱们还能把流民组织起来，在敌后组成一支武装力量包围壁垒。以前听张先生讲课的时候，他就说过有这么一支百战之师。 这话给张小满他们听得一愣一愣，不过现在他们是没这个条件了。旁边有人问道， 老爷子，你们这里还有粮食吗？ 这么问是因为他们的干粮短缺，虽然有任小素带着食物，但那是小玉姐给任小素一个人准备的。按照小玉姐的想法，这些东西足可以让任小素在荒野上3个月不用费心思找东西吃了。东西是多，可架不住尖刀连人更多呀。一个人吃3个月的东西，184个人也就吃2天而已， 所以他们迫在眉睫的事情就是找食物。任小素倒是可以种土豆射手，但这种消耗感谢币的手段肯定是迫不得已才用啊。却听老者说道， 哎，我们这里哪还有粮食啊，全都被宗室给收缴走了，之前偷偷藏了点也被他们给翻出来了。 任小素看了一眼老者提着的篮子，里面都是一些野菜，看样子刚才他带小女孩出去就是挖野菜去了。老者没说谎。焦小晨问道， 那咱们怎么办？ 张小满大手一挥， 没事儿，咱们去炸工厂，工厂里那么多工人，还能没食物吗？ 大家一听这话立马向西进发，找军装找食物这两件事一并解决。事情比想象中的更加顺利，因为他们没走多远就看到一座工厂，烟囱里还冒着白烟。尖刀连精心策划之下从两个方向突袭进去，结果连个像样的守备力量都没看到，只有两个私人部队的人在。这俩人见到任小素他们的时候就直接跪在地上求饶了，根本就没什么反抗精神。还有工厂里的流民都老老实实出来站队排好。张小满疑惑道， 一座工厂就俩人看着？ 那私人部队的士兵跪着回答道， 都被抽调进宗室军队了。 行吧。 张小满收缴了他们的枪械说道， 把你们的粮食拿出来一些，我们要带走。 私人部队的两名士兵欲言又止，结果还是照办了。可是张小满他们看到对方的粮食时都惊呆了，只见那一个个发霉的窝窝头摆在眼前，他惊讶道， 这工厂里只有这玩意儿？出来个流民回答我。 长官，我们平时吃的就是这个。 张小满脸色顿时就黑了，难怪宗室不得人心，难怪那个老者说盼着幺七八要塞打过来，原来流民们过的就是这种日子。任小素叹息，虽说庆氏也是财团，也压榨流民，但起码流民在工厂里是能吃饱的，不是说庆氏有多好，主要全靠同行衬托。江小晨掰开一个窝头，却见那发霉的窝头里面竟然还掺着小麦皮。 这玩意儿真能吃吗？吃了不会死人吗？ 长官，能活着就不错了。 这工厂是炼铜的，所以尖刀连既没有找到衣服，也没有找到宗室军装，这让张小满有点难受。他看向任小素， 咱可不能吃这个，难吃也就算了，咱们也吃过难吃的东西，可发霉的东西真没法吃，会影响战斗力的。 我估计附近工厂都是这种情况，所以想要找吃的就得去壁垒找。114号壁垒号称宗室粮仓，我们在那里肯定能找到食物吧，而且破坏了这所谓的粮仓一定能让宗室很头疼，打仗吃不上饭，搞不好部队是要闹哗变的。 做梦了吧，144壁垒少说也有一个团的守军，咱们怎么打？ 我们打他们的运输队。 毕竟尖刀连是不想在这里和宗室正规军发生接触的，毕竟这里是人家的后方，但现在不打不行了，不打就饿死，生活所迫呀。没人能想到宗室地界上的一场腥风血雨是因为要找食物闹出来的。两天之后，宗室指挥部忽然接到通报，说是144壁垒外面有一支粮食运输队伍被一小撮敌军给打掉了，对方是一支178要塞的连队，并没有能全歼运输队。如今144壁垒的步兵团守军正在全力追杀这支连队。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指挥部的前线将领接到消息时便皱起眉头，144壁垒地理位置特殊，178要塞想要打到这里得渡江才行，但178要塞自己又没有船，所以之前战略部署上并没有多担心这里。可没想到144壁垒还是出了问题。指挥部发文件到144壁垒，指示步兵团团长 务必清剿这支连队，保证后方补给线安全。然而文件刚发出去没几个小时，144壁垒那边就传回消息，说是追丢了。指挥部负责后勤的将领勃然大怒，自家地盘上竟然还能把敌人给追丢了。找，必须把这支连队给找出来，不然你这团长也别干了。其实负责后勤的将领直接下达命令有些愉悦，但管后勤的向来都是大佬们的心腹，也没人说他们什么。此时尖刀连其实哪儿都没去，反而是在最早的那个炼铜厂里躲着了。他们一方面武力看管着工厂里的流民，防止他们泄密，另一方面则把抢来的粮食分给了流民一部分，用来收买人心。原本大家还提心吊胆着，生怕出什么意外，毕竟任小素这藏在工厂里的主意实在是胆子太大了。结果让他们意外的是，那些流民竟一个都没有告密的想法，当然他们也没什么机会告密。刘明说，告密这事儿纯粹吃力不讨好，就算费尽心思逃出去告诉宗室，他们也不会得到赏赐。宗室对刘明的苛刻可见一斑，甚至有刘明主动请求任小素他们给自己配枪，希望加入战斗，帮助一起打宗室。张小满当然不会同意了，但他感慨道， 如果文明让百姓卑躬屈膝，那么人民一定会让文明见识野蛮与暴力的骄傲。 任小素诧异地看了张小满一眼， 你还挺有文化的。 哼，不是我说的，是张司令说的。 尖刀连抢到食物之后重新在工厂里潜伏下来，以待有更好的时机。而步兵团那边也压根没想到尖刀连竟然敢如此大胆，藏在了他们的眼皮子底下。 现在144壁垒的守军肯定在大肆搜捕我们，要是我们后方出现了敌人，也一定跟他们一样头疼。 就在众人聊天时，工厂如往日一般开工，一切照常，只有这样才看起来没有破绽。 肯定会有宗室的军队过来询问是否有可疑任务，到时候好判断一下他们是分兵搜捕还是集中力量，如果分散了，咱们也好有机可乘。 宗室指挥部这边负责后勤的将领虽然恼火，但他也觉得其实问题没那么严重。他们已经猜到这可能是强湾山那支意外渡江的连队了，但只要不是178要塞的主力部队就好。毕竟一个团的兵力要十倍于一支连队，想想都知道谁能赢。步兵团将几支连队派出去了，留下一个营来驻守144壁垒，而其他连队则全都被派出去四处搜寻。按照他们的计划，一支连队如果遭遇战斗，那只要拖住敌人然后呼叫支援，最多两个小时就会有两支连队包围过去。结果没过两天，指挥部这边又接到汇报，说144壁垒步兵团被人干掉了一个连，敌人还没抓住。当天下午竟然又被干掉了一个连，这个连队正是去支援第一支的。指挥部这边顿时都惊了，什么情况？对方不是只有一个连队吗？怎么连灭他们两支连队？宗室这边步兵团团长也不是傻子，立马收缩了兵力，不再分散。这位团长还专门去看了战场，这位步兵团团长赫然发现，一场仗打下来，竟然连对方一具尸体都没留下来，这是什么战斗力啊？这支178要塞的连队必然有超凡者。步兵团团长就站在战场中皱眉思考，该如何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他留在144壁垒本身就是为了保证后勤粮草安全，若是问题迟迟不解决，恐怕他的团长位置就保不住了呀。可就在此时，团长胸口爆出一团血雾来，他整个人都被打得向后倒去。旁边的士兵顿时急了， 狙击手，有狙击手，救团长。 可是被狙击枪打中胸口的团长怎么可能活下来呢？说实话，宗室都没怎么打过硬仗，大部分基层军官甚至连防范狙击手的意识都没有，谁也没想到这里竟然会出现狙击手啊。一支步兵连怎么会配狙击手这种兵种？ 178要塞到底有多少部队渡江了。所以宗室指挥部那边还在等尖刀连团灭的消息呢，结果等来了团长凉了的消息。那位负责后勤的将领听到这个消息时，骂娘的心思都有了，他立马将这件事移交出去，让军务处来处理。这可是大事，要任命新的团长，还要追责的。其实任小素都不知道他打死的是这144壁垒步兵团团长，他找了制高点守着这个战场，纯粹是想碰碰运气来着，结果瞄准镜里看见这团长在众星捧月之中，果断就开枪了。离开的时候，任小素还问宫殿呢， 我现在枪械技能是什么等级？ 大师级。 不错不错，任小素很满意，自从上次在山里杀了两名狙击手之后，他的技能应该就提升了，这还是头一次心里技能跨越到大师级呢，任小素还是非常有成就感的，毕竟这可不是他复刻来的，而是实打实的天赋与锻炼。任小素没有开第二枪，因为他看到这支宗室部队有重机枪，若是等对方反应过来用重机枪覆盖自己的所在范围，恐怕自己也顶不住。与张小满等人会合后，张小满问道， 有收获吗？ 有，弄死一个军官。 军官？军衔是什么样的？ 那肯定看不清楚啊， 毕竟瞄准镜又不是什么神器，距离那么远，人那么大的体积，看起来也像是蚂蚁一样。 行吧，估计也不是什么重要的军官，咱们继续回工厂躲着去。 这一躲就是七天，连续七天，尖刀连甚至都没有看到有宗室的连队出来搜查追捕他们。张小满开玩笑道， 这宗室的部队怎么就偃旗息鼓了？任小素，你别是把他们团长给弄死了吧？ 哪有这么好的运气，甭想了，我看那军官也没什么防范狙击手的意识，应该不是团长那种重要人物。 可他们却不知道，此时因为任小素狙击掉了步兵团团长的事情，已经引起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甚至还影响到了前线作战。只因为宗室怀疑这次渗透到他们后方的178要塞部队一定不止一支连队。尖刀连觉得自己其实也没做什么，充其量就是打掉了两个连队，然后任小素狙杀了一名军官，至于怎么狙杀的，反正尖刀连的战士们都已经麻木了，所以并不是特别关心。在他们看来，这才多大点事儿，跟他们之前比差远了呀。然而对宗室来说并不是这样，此时宗室临时抽调出一名前线的优秀军官，让他回到后方144壁垒来成为这边步兵团的新团长。这名年轻军官在前线表现极其突出，原本宗室将领甚至有意让他承担重任，守卫武川山128阵地的，为了解决这个事情，竟然让他从前线撤了下来，去负责后方的围剿任务。原本有人提议干脆直接抽调一支团建制的部队回到后方一起负责围剿，但指挥部有将领否定了这个建议。 178要塞没有船只，北湾河南岸的防御力量虽然被庆氏击垮了，但北湾河依旧在我们的掌控之中，河面上没有其他的船只了，就算有也早就被我们发现了，所以现在处于我们后方的178要塞军队肯定只有强湾山后港口那艘船上的部队，要知道那艘船撑死了装300人，这是既定条件。 一个中年将领平静说道， 嗯，144壁垒的123集团本身也不弱，若是松京带一支团都搞不定这件事，那看来他的能力也没那么强嘛。 此时大家都不说话了，此将领一开口竟是把财团家族内部的派系斗争给带了进去。如大多数财团一样，宗室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不然也不会有人偷偷转移财产。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宗城宗相一脉是如今宗室大房的佼佼者， 而这位年轻军官宗京却是四方的，彼此之间属于竞争关系。最后宗京这一房的某个将领说道， 敌人有狙击手，我们也得抽调最精锐的狙击手去144避雷，武川山这边战事还没有到最激烈的时候。 这算是交换条件了，其他将领也纷纷默许。144避雷距离武川山大概有500多公里的样子，宗室之前也修过简单的混凝土路面，但因为地壳运动和年久失修的关系，路面早就坑坑洼洼了。与宗京一起同行的还有宗室最精锐的狙击手。越野车在路上跑，撑死了也就跑个每小时50公里。然而宗京连夜前往144避雷，夜里出发，第二天中午就轻装简行地抵达了144避雷的辖地。宗京也很急，他希望能够尽快解决了这个后方的隐患，这才好回到前线去，那里才是真正获得晋升之资的地方。他人还没到呢，便已经与1237团的副团长通过电话进行了部署。他第一件事情就是交代副团长赶紧搜查附近的各个工厂。他之前看报告文件时候就发现工厂似乎被之前那位团长给漏掉了，宗京感觉对方很有可能便藏身在工厂之中。于是副团长立马派出连队挨个排查周边的20多个工厂。果不其然，他夜里还在路上的时候，那位副团长就表示说在炼铜厂与178要塞的部队展开了战斗。宗京当时松了一口气，果然被自己猜中了。紧接着他问战况如何，结果那副团长支支吾吾说因为工厂太多，所以只能将兵力分散出去，去炼铜厂的是一个连，被敌人打掉了。宗京默然无语半天，又问敌方伤亡多少，结果是敌方无伤亡。事实上那支连队还没靠近炼铜厂就挨了影子一顿猛削，影子冲进连队先砍了通讯员和电台，然后将整个连队阵型砍得七零八落，任小素才通知尖刀连去收拾残局。不仅如此，影子还在荒野上追杀逃跑的宗室士兵，那去炼铜厂的连队竟是连工厂的大门都还没看到就被弄死完了。副团长也是半小时后发现联系不上这支连队才反应过来，那时候尖刀连已经遣散了流民，炸掉了炼铜厂，跑路了，跑去哪里了也不知道。这当然得亏是前线正在打仗，不然144壁垒的兵力绝不是任小素他们能抗衡的。但任小素正是拿捏住这一点，如今才敢这么大摇大摆地在宗室地盘开火。宗京心急如焚，他在电话里不好直接骂他的新副手，毕竟他初来乍到就把人家痛骂一顿，到时候对方不配合自己那就更麻烦了。副团长在电话中问道， 用不用派兵去护送您一下，万一出现什么危险也好保护您。 宗京心中烦闷，虽然想要学大佬们喜怒不形于色，但终究还是年轻气盛压不住火气，终于忍不住批评出声， 不用了，继续追查敌人踪迹，正事做不好，马屁拍得还挺好。若是一天之内找不到178要塞部队的踪迹，你们就不用在1237团待着了，去北边挖矿去吧。 而此时尖刀连正在荒野上朝西前进，拜宗京所赐，他们没法再舒服地藏身在工厂了。张小满正骂骂咧咧地骂着宗京呢， 也不知道宗室哪个孙子这么贼，竟然猜到咱们的藏身之处了。 也正常， 任小素平静说道， 咱们也不能把对方当傻子呀，宗室迟早会发现的，早晚的事儿。 就在此时他们忽然听到荒野上有车辆行驶声，一群人全都趴在了地上，有坑的躲在坑里，有树的躲在树后。他们没有在公路上行进，那是找死，但他们行进方向与公路是平行的，这样能够避免错失方向，如果遇到宗室的运输队说不定还能再干一票，毕竟他们的食物又快吃完了。忽然间一辆越野车急速驶过，焦小晨嘀咕道， 不是运输队啊。 言语之间他还有点失落，张小满小声笑骂道， 那是从战场方向过来的车，就算是运输队也都是空车。哎，任小素呢？ 他们朝四周看去，赫然发现任小素正趴在一个土丘上面，面前还架着一杆黑色大狙。轰隆一下，枪械巨大的排气在任小素周围掀起烟尘，却见任小素用一枚燃烧弹正正打中了那辆越野车的油箱。只见那辆荒野上的越野车骤然化作一团火球，一些乱七八糟的零件炸到天上，七零八落的。张小满等人目瞪口呆地看着任小素收了狙击枪回来，之前他们知道任小素有狙击能力，但这次才是亲眼所见。算上这杆狙击枪，任小素有多少种能力了？三种。不过张小满麻木地想着，也许任小素的能力还不止三种。任小素走了回来，张小满问道， 你打他干嘛？ 不打白不打，能坐越野车的最少也得是个少尉吧，打就完事儿了。 也是，赶紧走，转移转移转移。 张小满带着尖刀连便往荒野深处跑去，最近宗室查得太严，他们得避避风头。只是当宗经死亡的消息传回指挥部时，宗室指挥部安静的仿佛能听见心跳声。宗经是宗室四房年轻一代的佼佼者，也就是因为宗城是超凡者而他是普通人，所以他才会被压了一头。当然优秀也只是相对宗室内部，如果算上外部的话，庆枕与他们年龄相仿，此时却已经成为了庆室之主了。不过似乎是因为庆枕的事情，宗室主席团对下面的子弟所控制的部队有了一丝戒心，生怕庆室的事情在宗室重演。宗室四房心知宗经在竞争方面肯定比不上宗城宗相了，但问题是人不能死啊。而且宗经还带去了两个宗室军中最精锐的狙击手，要知道培养一个这样的狙击手花费堪比灾变前的战斗机飞行员。 抽调侦察营前往144壁垒， 一名将领阴沉着脸说， 我要让这支178要塞的部队有来无回。 坐在会议桌最上手的将领沉声说道， 副议，这种荒野上的追击战还是交给侦察营比较好，而且武川山正面战场上还用不着侦察营，最重要的是不能让这支178要塞的部队洞察我们后续的计划。 此话一出，所有人都神情凛然，似乎这后续的计划非常重要似的。而且144壁垒是宗室粮仓，前线的军粮大概只能维持15天左右的时间，若是不赶紧解决这个事情，恐怕前线打仗都会受到影响。 就这么决定了，通知侦察营即刻出发。还有这步兵团团长一职，我推荐让宗汉接任，北湾河失利已经证明宗汉不适合担任作战旅旅长一职，让他降了职去144壁垒报道吧。 副议，不过这一次不要再犯上次那么愚蠢的错误了，让123集团派兵去营的。 宗室的各个将领都很不爽，这事其实对宗室整体来说并不见得有多大影响，但这支后方游窜的部队就像是一根肉刺一样，拔了疼，不拔难受。明明武川山要展开决战了，他们竟然还得向后方抽调兵力。然而尖刀连像是人间蒸发了似的，竟是七天之内再也没有出现在144壁垒。宗室侦察营抵达之后，便在宗经遇袭的地方展开了追踪。这些人可都是荒野上的狩猎好手，想找到一支连队的蛛丝马迹太容易了，比如折断的草枝，比如粪便等生活痕迹。只是他们追到一条小溪边上，那痕迹便戛然而止了。侦察营这边的宗室士兵意识到尖刀连正是利用这小溪离开了，可对方去哪儿了却不得而知，这就让宗室很难受了。就好比最让人恶心的事情，不是看到家里有只巴掌大的长毛蜘蛛，而是一转眼它不见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